我国各单位做出很大的科研成绩。顺川化工联合企业利用历史吹氧加热熔炉确立一道熔融还原炼铁工序，来实现了铁水生产正常化。这工序保证根本不用焦煤，而利用国内原料来生产高品位生铁。近日，成综化大学开发了金属陶瓷刀具，它与硬质合金刀具相比，使用寿命长两三倍，各项技术指标均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生产成本低 50%-70%。他们还采用了生态浮板式水净化工艺，这工艺是在普通江水面 25%-30% 的面积上放生态浮板，并在那里种植水稻和花卉，就可以净化至少有 95% 左右的普通江水。铁道自动化研究所成功研制了现有地下电动客车的电动发电机用代用变化器。大安有益玻璃厂确立了一道有助于绿色建筑和节能型建筑建设的空心玻璃塑料窗生产工序。体育省研发了各种有价值的程序、体育器材和解乏营养食品，这些对运动员比赛成绩提供科技保证。